截至目前，神舟十二号航天员乘组聂海胜、刘伯明、汤洪波已在空间站组合体工作生活了90天，刷新了中国航天员单次飞行任务太空驻留时间的记录。现在，三名航天员即将启程，回到祖国怀抱。总台央广记者张绵绵报道。 在离开空间站组合体前，聂海胜、刘伯明、汤洪波向地面科技人员和关心支持航天事业的人们表达了感谢和敬意。 神舟十二号已经完成在轨驻留3个月的任务，即将返回载人飞船，在此神舟十二号飞行乘组衷心感谢工程全线的日夜坚守和支持，向你们表示崇高的敬意。 16号13点38分，神舟十二号顺利与空间站组合体完成绕飞及镜像交会实验，成功验证了镜像交会技术。和以往在内蒙古四子王旗着陆场不同，这一次首次启用了东风着陆场，并将采用空运的方式将航天员从着陆场接回家。载人航天工程着陆场系统副总设计师、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研究员卞寒成说， 构建了近3000公里长的载入走廊跟踪测量链、搜救信息推送系统，具备了引导数据力量快速机动和搜索发现目标的能力。 国家发改委今天表示，尽管8月份我国消费领域和服务业增长有所放缓，部分地方投资进度受到一定影响，但我国主要经济指标增速大体保持稳定。总台央广记者冯硕报道。 国家发改委综合司副司长李慧表示，近期我国经济指标同比增速出现一定波动，主要受到基数效应、疫情灾情以及一些结构性周期性因素影响。从累计增速和2年平均增速看，我国主要经济指标增速大体保持稳定。 随着出台的各项政策措施的效果继续显现，十四五规划重大的项目陆续的启动建设，市场循环进一步畅通，我国经济将继续保持恢复发展态势。尽管在基数效应的作用下，一些月份的部分指标的增幅可能会出现波动，但是2年平均增速将总体保持稳定。 此外，今年上半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7642元，比上年同期名义增长12.6%，2年平均的名义增速和实际增速都比一季度有所加快。不过，国家发改委就业司副司长常铁威表示，七月份以来，部分地区出现汛情和散发疫情，这对部分地区和部分行业生产经营，进而居民增收造成一定影响。下一步，国家发改委将积极会同有关部门，着力稳定和促进居民增收， 努力缓解结构性的就业矛盾，要健全工资决定、合理增长和支付保障机制，合理调整最低工资标准，健全基本生活救助和医疗、教育、住房等专项的救助制度，健全临时救助政策措施，保障困难群体的基本生活。 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今天举行发布会介绍，自9月10号以来，本轮疫情新增本土确诊病例1/2以上为中小学、幼儿园师生和工厂员工，场所聚集性感染明显。截至目前，我国超10亿人完成新冠疫苗全程接种。总台央广记者车丽报道。 流调显示，此次福建疫情是由家庭内部成员感染，由学生传播到学校，学校在组织学生适时抽检时及时发现的。教育部体卫一司副司长、一级巡视员万丽君表示， 要鼓励边境地区和内地境外输入人员流动比较频繁的地区来定期或者不定期的按比例对师生进行核酸检测，也鼓励相关的省能够参照借鉴福建的这一做法来推广。 中秋国庆双节即将到来，游客出行量将增大。文化和旅游部市场管理司一级巡视员侯振刚表示，严格落实旅游景区限量、预约、错峰的要求。截至9月15号，全国累计报告接种新冠疫苗超过21.6亿剂次，完成全程接种超过10亿人，其中12至17岁人群已经接种超过1.7亿剂次，覆盖9528.7万人，60岁以上人群已接种超过3.9亿剂次，覆盖超过2亿人。 中国疾控中心免疫规划首席专家王华庆表示， 不管老年人也好还是青少年也好，那么还有一部分人群呢其实还没有完成接种，我们还是建议符合接种的人群呢尽快地去开展接种，还要呢考虑12岁以下的人群也应该纳入接种考虑的一个范围。 本台消息，国家卫健委今天通报，昨天0到24时，31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80例，其中境外输入病例31例，本土病例49例，福建48例，其中莆田市38例，厦门市8例，泉州市2例，云南1例，在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无新增死亡病例，无新增疑似病例，新增无症状感染者13例，均为境外输入。现有确诊病例877例，其中重症病例4例。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4:33，四川泸县发生6.0级地震。截至目前，地震已造成3人死亡、3人重伤、85人轻伤，救援工作基本结束。总台驻四川记者郑直、刘涛、缪秋成报道。 地震发生后，四川省调集消防、军队、武警、安全生产救援、地质灾害专业技术力量以及医疗救援等各方力量共计2000多人，紧急赶赴地震灾区开展抢险救援工作。泸县当地也动员县乡村干部近4000人进村入户参与救援。今天中午，救援工作基本结束，在泸县地震中心伏击镇龙脑桥小学安置点，65岁的罗兰芳已经安定了下来。 出来的时候电都没得了嘛，我就是摸就出来的。后头我孙女跟我两个十几年的抓开，就是到现在就没回家。政府就安排人去手机，就还不要回家了。 目前，泸县当地已经紧急转移73000多人，紧急转移安置3000多人。这些人通过投亲靠友、集中安置等方式已经得到妥善安置。泸县当地也对地震后可能引发的山洪泥石流进行全面排查。对震区房屋进行全面鉴定，确保震后不发生新的人员伤亡。 最后播送简讯，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日前对10起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典型问题进行公开通报，强调中秋国庆节日将至，要严查快处违规违纪问题，以风清气正的节日氛围助力构建清正廉洁的政治生态。 全国高标准农田建设规划2021至2030年今天公布，国家今年已经安排下达中央预算内投资220亿元，支持建设高标准农田和实施东北黑土地保护工程。 今年国庆，天安门广场及长安街沿线花卉布置方案公布，天安门广场中心将布置高18米的祝福祖国主题花坛，同时长安街沿线将布置10组立体花坛，体现奋斗百年路启航新征程。 第17届中国国际中小企业博览会和首届中小企业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今天在广州开幕。 国际方面，根据世卫组织统计数据，全球累计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增至2亿2568万0357例，死亡464万4740例。据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统计数据，美国累计确诊病例增至4153万6615例，死亡66万6618例。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张浩森、张明浩、吴京，主播舒心、张磊。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广网或央视新闻客户端。 Don't you know that I got your back? It's written in my face, baby, that's a fact. Da-da-da-da. Baby, that's a fact. Ups and downs, lost and found. Just let go. We're gonna be fine. When you make up your mind.You got the time. Call me up and say you're mine. Take a walk on the sunny side. No, it's never too late for you to feel alright. Do-do-do-do. Do-do-do-do.